安宗一看，完了，要出人命了，伸手就去拦那帮红了眼的土家人，却被白毅拉住。他一直在看着那个青长衫，的确，那么多人气势汹汹地逼近他，居然没有一点紧张的神情，反而用一种诡异的阴冷眼神看着大家。说是看着大家，还不如说是看着安宗和白毅。他的眼神反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笑意。当安宗还以为他会做反击的时候，一个壮硕的青年抡起木棍就往他肩膀上砸过去，一棍子实打实地发出闷响。青长衫的眼睛顿时一翻，露出白森森的眼白，从口中吐出一股腐臭难忍的黑雾。白毅一看不好，大喊道：“ 快退开，别碰到他！” 大伙危机意识都很强，一看那赶尸匠翻了白眼，就已经散开了。大家都躲得远远的，没有人敢再靠近。青长衫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缩水的羊皮袋子，他环顾四周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脖子隆起了许多小疙瘩，就好像是有许多东西在里面爬。他脸上露出笑容，最后朝他们看了一眼，眼神透着一股阴寒的威胁。白毅用手挡住安宗，冷冰冰地说：“ 你根本就是一个蛊人，你另一个同伴才是下蛊的草鬼婆子，那些尸体都给他拿去治蛊了吧，你不过是他控制的一个傀儡罢了。” 严重缩水的青长衫笑意更加阴冷，他低声咯咯地笑出来，他的脸颊两旁渐渐鼓起来，越鼓越大，瞬间从他嘴巴中喷出许多虫子，数量之多几乎覆盖了整张脸，只有一双恶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们。门口好多寨民都逃跑了，靠里面的也都躲在角落里，吓得缩着脑袋，生怕那些虫子爬到自己身上。而在旁边的九宫已经吓得趴在地上，逃也逃不动了。白毅冷峻地看着那个人变成了一滩虫子，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火车上老人给的符。当白毅念叨着什么的时候，符瞬间燃烧起来，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气。白毅迅速地把燃烧的符扔进虫堆里，那些从青长衫身上爬出来的虫子一接触到符的灰烬，也嗤的一声自燃起来，连着青长衫一起烧着了。渐渐的，虫子越烧越少，最后全部燃烧殆尽。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，青长衫被烧的只剩下一堆焦肉，从他身上冒出一股浓黑的烟雾，奇臭无比。有些妇女根本就无法忍受，捂着嘴就吐了出来，场面极其混乱。安宗也被熏得直流泪，捂着口鼻死命咽口水，防止自己吐出来。白毅死死地盯着那堆焦炭。 小安，这个东西就是传说中的尸毒蛊人，如果不是火车上那位高人给的符，对付他还真够呛。 眼前已经有些模糊了，那堆东西臭得像工业剧毒气体一样，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。安宗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，但是依然感觉头重脚轻。白毅搭了他一把，安宗摆摆手表示自己没什么，叹了口气，看着那堆奇臭无比的焦炭，已经分不清楚是肉还是虫，实在难以想象在几分钟之前他还是一个人。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老天爷让他们遇见火车上的那位高人，而舅公的儿子估计也忍受不住被治蛊的痛苦，连夜托梦回来，所以他的尸体才会那么凄惨。为什么是自己做这个梦呢？感叹和疑惑在安宗脑中盘旋，虽然大伙儿还在惊恐之中，但东方的天际已经渐渐亮了起来，寨子里的公鸡也叫了起来，洪亮的声音打破四周阴暗的气氛。白毅回头看了看舅公，他缩在棺材后面浑身颤抖。白毅和安宗过去扶起他，白毅看着棺材里那具只剩下脑袋和四肢的尸体。 舅公， 你儿子的尸身还是要好好下葬，有必要给他安一个身体，好让他完整的归西。至于那堆焦炭，叫人用土盖上，千万不要用手去触碰。尸骨是很阴寒的一种骨毒，生命力十分顽强，虽然现在化成了灰烬，但是指不定当中依然有一两只没死。 秋公一听可能还有危险，吓得浑身又抖起来，连忙喊旁边几个年轻人说， 快快去拿铲子把这堆东西就地埋了，以后这里谁都不准来。 身旁几个小伙子点了点头，但是心里十分害怕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好不容易提足勇气抄起铲子把那堆焦炭埋掉，一点儿也不让它露在外面。舅公看罢才安心地回头说， 哎，我这儿子命苦啊。 说完看着棺材里的残破尸体，又是一阵嚎啕大哭，直到没了力气才被众人抬回去。白毅向四周看了看，然后示意他们也可以走了。在安宗跟着大家一起离开的时候，左眼角无意间扫到那个头颅，从他的嘴里爬出一只黑色的虫子，迅速地窜出去，而头颅的嘴角在那一瞬间朝两边裂开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 诸病源后论，蛊毒后上说，多取虫蛇之类，以器皿盛煮，任其自相啖食，唯有一物独在者，即谓之蛊，便能辨惑，随煮久食，为人患祸。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，演播若离、八千里路、蝎子来来，后期制作山匪。